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51集《一人城镇》。 三弟，一起上吧。 随着谢景行的这句话，台下的谢长昭也愣住了。他之前瞧谢景行突然出现，还以为谢景行是特意为沈庙解围，反正这位嫡兄做事都不能以平常人的眼光推论。可如今谢景行的这句话却让他愣住了，上台挑战的人只有谢长武一人，与他又有何干？可如今谢鼎义不在，谢长昭只得看向谢长武，低声问道： 二哥，这怎么回事？ 谢长武平日里比谢长昭更精明些，听闻谢景行的话顿时有些动怒。谢景行要挑战，却说他一人不够，还得加上谢长昭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无非就是在羞辱他们兄弟二人。谢景行自认他们兄弟二人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未免也太过狂妄了些。被谢景行这番话激怒的谢长武早已失去了平日的冷静，他的神色也不善起来，语气中似乎带着些火气。 大哥这样说倒是自信满满，全然不将弟弟们放在眼里了。 台上谢景行把玩着从校验官手中拿来的草果子，漂亮的双眸一眯，懒洋洋地说道： 不错，的确未将你们放在眼里，你们二人自小练武便不曾与我切磋过，听人说杰出斐然，今日也让哥哥开开眼界如何？ 全场众人似乎都已经听出来了谢家几兄弟的不和，要知道临安侯府的那点事儿，整个明旗大约都传开了，一直以来对于这兄弟几人的关系，众人都是猜测各异，而谢景行对临安侯府一直秉持淡漠的态度，甚至不屑与两个庶弟交谈，这样冷淡下去似乎也没有起过什么波澜。今日还是第一次，谢景行当着大庭广众的面落自己两个庶弟的颜面，场下众人纷纷议论起来，亦有对结果感到期待的好奇。沈庙瞧着那姿态随意的俊美少年，谢景行这人实在是有些奇怪，看似任性而放纵，却好似有一根清明的线一直指引着他。如今那谢家两兄弟一直都被他牵着鼻子走，自己还浑然不觉，只怕今日这一场比试过后，谢家两兄弟无论是面子还是里子都是一丝儿也不剩了。谢长武闻言突然冷笑一声，一字一顿道： 切磋而已，有何不可？ 他看着谢景行，一双精明的眼睛中翻腾着各种各样的情绪。 既然哥哥想要如此，三弟一起上便是，只怕到时候哥哥也千万莫说做弟弟们的欺负人了。 他把话说得这样满，也就是说如果谢景行输给他们兄弟，那也是谢景行先挑起来的事儿，与他们二人无关，谢景行甚至还会闹个笑话。谢长昭还有些犹豫，可是看到谢长武跟他使的眼色后，也立刻回过神来说道： 弟弟们定当奉陪。 校验的挑这一轮最新鲜的便是不论哪一类，也不论有多少人，甚至不分男女，都是自由的。是以谢景行提出的这个要求并没有违反什么。谢景行扬唇一笑，邪气的笑容又吸引了不少少女的目光，他戏谑地说道： 要不要也立个生死状？ 谢长昭和谢长武的身子都是一僵，脸色有些难看起来。谢景行却又懒洋洋地道： 说笑而已，兄弟之间切磋不必你死我活。 沈庙的嘴角也轻轻扬起，谢景行说话也真是毒辣，既然谢家两兄弟已经上台，这里就没他什么事儿了，便整了整群聚自行下台了。到了女眷席上， 沈月和沈清远远的并没有上前搭话，倒是冯安宁很快跑了过来。 嘿，你的布设就这样好，莫非要你成副业？ 沈妙心中微微起了波澜，如今皇室对沈家虎视眈眈，莫说是他了，就算自己大哥的处境也是极为危险的。当初大哥被一个女人毁了一辈子，如今的沈家既然尚未分崩离析，他就要用自己的办法守护沈家，就像方才在台上一样，谁敢不给沈家面子，他就毫不犹豫地百倍奉还。 可是台上的三人，你以为谁会赢？ 冯安宁突然转了话头，絮絮叨叨地说， 谢家小侯爷虽然声名在外，但是咱们毕竟没有亲眼瞧见过，也许是传言并不可信。那谢长武和谢长昭去年可都是拿了一甲的，两人对一人，怎么都是谢小侯爷吃亏吧？ 谢景行会吃亏？沈妙心中失笑，只是轻轻摇头。而台上的谢长武也道， 我们二人对你一人实在是不好评判，所以我们挑马枪吧。 这下子沈妙是真的笑了出来。谢锦行挑眉， 马枪可以。 校验的官员很快寻了三匹骏马，那高高台子本来就极为宽大，操纵的好的话几乎可以容纳马儿在上头随意奔腾了。三支花枪也被丢到三人手中。冯安宁惊呼道， 那谢长武和谢长昭可是会双枪的呀？ 谢长昭和谢长武两兄弟配合默契，能将两支马枪并成一支，然后合二为一，用这个方法每年的马枪他们都是一甲。也因此谢长武挑这个，他也就是希望能够狠狠地碾压谢景行。但事实上呢，沈妙垂眸，别人不知道，他却知道，在明齐皇室的奏折中有一个折子是专业记录谢家在战场上的阵法的。谢景行不简单，因为他能一人成阵，一字灵蛇阵，一把花枪，一匹骏马，一个人，为三样而已，却能打得敌人落花流水。这样的阵法只适合于对方将领作战，而谢景行还从未输过。谢家两兄弟如何能与一国将领抗衡呢？只怕今日要贻笑大方了。鼓手重重捶了一下鼓，鼓声响起来的时候，比试就开始了。谢长武和谢长昭对视一眼，两匹马并列而奔。他们本就经历了严苛的训练，马匹的步子几乎都是一模一样，而花枪的出枪套路也是如出一辙。远远看去，竟如同一人分身成了两人，实在是有些可怕。那紫衣少年懒洋洋地抬手，身下的黑色骏马蓦然扬蹄，却是朝一个相反的方向奔去。众人哗然，但见他横马枪于身前，衣衫如紫色流云闪电，如疾风骤雨，杀气瞬间四溢，趁着那俊美的五官，仿佛欲灭修罗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